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雨宋念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欧洲第二波国际人道援助确定，外交部今天公布提供北欧、中东欧、波罗的海地区八个欧盟会员国130万片口罩。外交部指出，这个地区的国家向我国提出需求，我将尽速透过管道运送口罩，包括北欧的瑞典、丹麦、中东欧的奥地利、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以及跟北欧交通运输动线攸关的波罗的海国家。新加坡总理夫人何晶以评论台湾捐赠口罩，引发了一波台新网友大战。何晶今天在脸书用中文写下：“谢谢台湾的朋友们，朋友就是朋友，大家保重，明天更好。”还转发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电锅蒸口罩的新闻。何晶昨天先默默修改了贴文，今天也以英文写道：敲打键盘的手指练习还有口水战的留言已经够多了，现在我们一起共同面对挑战。在双方两边的歧义上，有人跌落陷在其中，但也有人成功跨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美军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今天出现了第一起死亡病例，舰上累计确诊病例多达585例。这起死亡病例是名男性水兵，9号在关岛隔离设施失去意识，今天多重器官衰竭不治，也是上个月底纽泽西国民兵之后美军第二名感染新冠肺炎殉职的官兵。目前除了罗斯福号，停靠在日本横须贺军港的航空母舰雷根号也有数量不明的舰上感染，刚结束波湾任务的杜鲁门号紧急收到海军急令暂停返航，在大西洋待机。南韩合同参谋本部监控北韩今天发射了好几枚疑似为短程巡弋飞弹的飞行物体，落入朝鲜半岛和日本海监海域。这是北韩今年第五次发射飞行器，3月29号也曾经向东部海域发射所谓超大型多管火箭炮。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各国间相互采取严格的入境管制，重创日本观光。日本今天公布3月份外国籍旅客入境人数只有15.2万人，相比去年同期250.4万人，大减超过90%。其中中国与南韩旅客人数减幅最大，中国旅客从去年同期的54.6万人暴减到3700人，南韩旅客也从去年的56.6万人减少到只有10000人，减幅都在90%以上。印度总理莫迪今天宣布延长全国封锁令，直到5月3号。莫迪指出，虽然实施社交距离正在发挥作用，但是为了对抗新冠肺炎疫情，还需要继续封锁。有着13亿人口的印度，3月下旬开始锁国。民众基本上得待在家里头，除非采买必要物资，才能在得到准许之后外出。原定今天结束3周封锁，不过莫迪今天宣布继续延长到5月3号。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233点，涨幅2.31%，来到10332点，成交金额1565亿。指标股中的台积电以285元做收，涨幅2.33%。股王大力光收在3815元，上涨了3.53%。鸿海收盘74.4元，涨幅1.78%。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594点，涨幅3.12%，来到19637点。南韩综合指数

们，是谁笑了，笑得并不太天真，是谁穿上了欲望的颜色，是谁又 记忆的过路人。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刚刚一开始呢，为你送上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郑怡农为最近这个公式的原创的神怪剧《妖怪人间》所做的同名的主题曲《一个人跳舞》。今天呢，哥哥妹妹有意思玛丽一样呢在录制综艺《三国志》外景当中，所以今天一样是我欧马克在这里陪你两个小时。今天有上班族543，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聊聊天，然后还有大家的青春之歌的时间啊。 我可以就任性赖着床上，自由自己，不知忘了忘了你的一切。情绪像天空一样多余，世界是疯狂的美丽，今天适合旅行，把所有烦恼都忘记。我只想散步，我只想跳舞，跟着季节春天的拥抱。我只想做梦，我只想远离，自由自在我和我。我不再多想什么，阳光明亮，空气变得发光。我可以就任性赖在床上，自由自己，不知忘了忘了你的一切。情绪像天空一样多云，世界是疯狂的美丽，适合飞行，把所有烦恼都忘记。我只想散步，我只想跳舞，跟着季节春天的拥抱。我只想做梦，我只想远离，自由自在我和我自己。我只想散步，我只想跳舞，跟着季节春天的拥抱。我只想做梦，我只想远离，自由自在我和我自己。 散步，只想跳舞，也欢迎你可以把飞碟联播网的节目还有我们的音乐带着你一起散步，一起跳舞，一起做梦，一起当空中的梦想家。 就爱点你 UFO。 一开始郑宜农的妖怪人间，然后在留言板聊天室当中有看到啊、有人说妖怪人间的第三集第四集觉得非常非常好看啊。那之前呢就是有访问妖怪人间的制作人，然后访问男主角，那后来呢还有去参加他们的算是一个影评人的茶叙这个活动，然后也遇到了导演，然后才听导演说到说哦，其实呢他每一集哦他都是用不一样的眼光跟视角去拍的，所以也许呢这八集看下来你会觉得嗯，这一集跟一集之间那个拍摄手法好像有点不连贯，其实每一集每一集导演自己有藏一个巧思哦，譬如说某一集呢他觉得嗯蛮有西部片感觉，他就想要用西部片来拍，那西部片呢他就会想到Quentin Tarantino， 他就要想要用 Quentin Tarantino 的方式来拍这一集，所以他在其实里面呢有向自己的喜欢的很多很多的导演致敬，所以你看起来也许会每一集每一集都不太一样。那当然每一集出现的那个怪兽妖怪啊，虽然我们叫妖怪其实就是污名化啦，就是这些新住民们啊也都不一样，特殊住民们也都不一样，所以我自己是没有认真，我只看了片花，我没有认真的去追这部剧。那刚刚看到几个好评觉得蛮感动，因为之前有听到蛮多负评的，就是说特效的部分这样子，嗯，因为我觉得这部戏的主要当然这个特效是吸引人的部分，可是它原本要包装的东西是比较深沉的东西，所以如果你是为了特效去看，然后因为特效失望的话，我可以理解，但如果你可以看到里面更深的东西的话，我想那才是真正制作团队想要表达的。家人平凡清谈，孩子们长大成人，而女儿嫁给同族的小伙，姓丁的工人，新时代继续跳过，而冰到纽约和莫斯科，无论多难只为那三口人的小窝，他们教我对家庭的责任有多大，当人离开只有这派名字能留下，有一天我也离开故乡，因为遇上一件真心的姑娘，我们一起生活，一起歌唱流浪，我在北京，这是我的剧本，唱给你听。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五四三。 今天的上班族五四三，我们的 calling 专线02236399555，02236399555。

没正经过、我找个背景你当笑话，笑把你开着车子剩下封闭、先让你泡在一间高校，我从地高里背过山子来的兄弟、 背地里不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Trouble, while others don't. There's a thousand reasons I should go about my day and ignore your whispers, which I wish would go away. Oh. 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呢要祝一位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超级忠实粉丝生日快乐。Tom 呢要祝 ADA Ada 生日快乐。虽然呢过去半年对你来说是一个很辛苦的时间，可是呢在你的细心照顾下呢，爸爸已经在逐渐的康复当中，你现在也可以烧出一桌菜来孝顺家人。为了想要开车载爸爸去复诊哦，原本连脚踏车都骑不稳的你，汽车驾照一次就过了，真的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要给你拍拍手。相信你一定会越来越好，要祝你天天开心，平平安安。所以呢，要送上这一首 Into the Unknown， 希望可以继续给你力量，继续的勇往直前。 Keeping me awake. Are you here to distract me so I make a big mistake? Or are you someone out there who's a little bit like me, who knows deep down I'm not where I'm meant to be? Every day it's a little harder as I feel my power grow. Don't you know there's part of me that loves to go 进入未知吧，2020真的我们是进入到一个大未知，就没有想到这个病毒会造成全世界的大封城，然后呢每个人都要保持社交距离。说到现在呢，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出国去玩，就算可能大家期待的那种哦，有连假了，好不容易有4天啊、5天啊、3天啊，可以就是去个小地方啊，可是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出国，出国回来你就要在家隔离检疫这样子。可是呢，你知道也有一些人，他们是上个礼拜看到这则新闻，真的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现在呢，就因为疫情的影响啊，全球180几个国家，90%的国家都遭殃了。在南非呢，有一对夫妻，他们很想要去马尔蒂夫度蜜月。那个时候呢，旅行社就想说，好啦，那个时候全球疫情有蔓延，可是还没有蔓延到就是现在这么严重。然后他们觉得政府会包机接回侨民，他就没有想到他们去了，他们去度蜜月了，可是。却没有办法回来，只能每天一直喷钱。这到底是一个开心还是不开心的故事呢？这对小夫妻呢 ，Raul 跟 Olivia 计划到马尔蒂夫度蜜月，他们其实想了很久，可是呢，又因为有疫情，所以呢，不知道要不要去。 旅行社说，欸，我们这两个地方哦，不管是南非还是马尔蒂夫都没有旅游警示，可以去了，可以了，可以了。于是呢，两个人就如期出发了。他们在3月22号的时候到了马尔蒂夫，可是3天过后，3月25号，南非发布了全境封锁 （lockdown）， 然后呢，就直接在隔天的午夜就关闭机场了，你飞不回来了，没有办法了。这回不了家，很惨，对不对？更惨的是，马尔蒂夫接着下来就宣布，他们也不准其他人进去了，所以他们就变成进退两难，就是他们是外国人，没有办法入境，那他们也没有办法去机场试试看，因为很有可能就进不去。赶快啊，就求这个外交部嘛，就是求南非驻马尔蒂夫的大使。然后有说过哦，可能会有包机可以撤侨啦，可是呢，大部分的南非人哦，都已经在那边落地生根了，南非人也没有想要回去的那种意愿。如果你们哦，真的要回去的话，你们要负担这个包机的费用哦，包机的费用307万台币。想要说再见 you say goodbye easily， 你想要简单的说再见没那么简单。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坏特，欸，想走走不了，欸，就原本存了很多很多时间的钱，然后去一个很梦幻的地方度蜜月，没有想到这个梦幻仙境接着下来要变成他们的梦夜了，梦夜地方来了。好了，这对夫妇呢，就要嘛你就自费留在马尔蒂夫，要嘛呢你就要付307万的包机回到南非。你要选哪一个呢？随便拿出307万有点难度吧，这样。好，那度假村的这个业者呢，因为马尔蒂夫的那个度假村其实有的都蛮贵的嘛，应该说大部分都很贵啦。那度假村业者也知道他们难处，可是也不可能不收钱就留他们啊，就提供了一个好给我们最最最最优惠的价钱哦，最优惠的价钱一天22500元。我听到以后还是觉得很贵啊！你一天，我一天住在那边，什么事都不能做，然后就要花22500元，然后一天一天的住下去，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什么时候可以飞回去这样子。那因为马尔蒂夫禁止外国人入境嘛，所以他们呢就是度假村上面的岛主，就整个度假村整个岛上面就他一个人，有很多员工当地人，每天呢还是固定的就是工作，还是一样载歌载舞，然后一样呢会送上美食。就为了服侍他们两个人，那你要想，就是现在其实我想回去，可是我不能回去，还被逼的每天要付22500在那边。好啦，当然是有很多人服侍我是没错啦，就是一方面觉得哇，原来当岛主、当国王就是这种感觉跟享受；另一方面又想说，我一直在喷我的钱，我的钱这样可以让我支撑多久呢？这个蜜月可以在马尔蒂夫，然后去了马尔蒂夫，因为马尔蒂夫真的非常漂亮，然后是很多人度蜜月的首选啊。只是对台湾来说，因为那边比较远，然后他们的度假村的价格也蛮高的，所以去一趟呢，也许20-30万跑不掉，30-40万、40-50万也都有可能这样子。去了以后，有很多人当然说：“哦，我希望每天都在度蜜月。”去了以后，我当然希望每天都可以住在那边。但哦，真的哦，我现在让你每天住在那边，只是你每天要喷台币22500啦，这是最低最低价了哦，这很便宜了哦，我们平常哪住到这个价格啊？拜托，是神仙眷侣吗？是神仙眷侣吗？ Crown town, you crown town, me baby. 这个故事还没有结尾啦，这个故事最后的这个转折是一个礼拜后，就是他们喷掉了大概17-18万快要20万之后，台币差不多20万之后啊，住了一个礼拜之后呢，南非政府派了一个快艇，派一个小艇就到那个小岛去接他们。然后他们想说，哦耶，到小岛有那个政府出游艇了，我应该可以回国啦。可是没有想到只是被载到另外一个岛去。南非政府呢就是帮助他们的方式就是我让你们继续度假啊，那这个度假呢，接着下来政府买单。哇哇！02-3639955，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开心吗？嗯，好，政府提供我就是免费在一个度假天堂度假，是啦，我的确是比原本的预算多花了20万，无限期的延期了我的工作跟我的人生，这样子，你愿意吗？但你没有办法工作，你没有办法回到你的国家，你只能在那边。每个夜晚都在寻找那个让我沉睡的理由，哎哎，多么想用酒精洗澡，放纵一时在太空漫游。我相信执着，对喜欢的事物偏执着，也许梦想的道路会变直的，反正也没说自己不能吃苦呢。时间陷入这个状态，哎，告诉自己不能挣扎，哎。So it's get drunk in the night。三十九夜誓言转载，哎，真的开始被我走窄，哎。Don't hit me on the line, drunk, tired, drunk, tired, 逃不出这个状态。I'm still trapped in night, drunk, tired, drunk, tired, 逃不出这个状态。I'm still trapped in night。大家都说你只要再坚持点，就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坚持的点。过了12点，内心的声音都被放大了12倍，12倍的声音变本加厉，在我心中开花。纷乱的声音像是在你高速旁开放。Damn, 你怎能断定我疯癫？时间陷入这个状态，哎，告诉自己不能挣扎，哎。So it's get drunk in the night。三十昼夜誓言转载，哎，真的开始被我走窄，哎。Don't hit me on the line, drunk, tired, drunk, tired, 逃不出这个状态。I'm still trapped in night, drunk, tired, drunk, tired, 逃不出这个状态。I'm still trapped in night, drunk, tired, drunk, tired, 逃不出这个状态。I'm still trapped in night, drunk, tired, drunk, tired, 逃不出这个状态。哦，下次我看到娄俊硕，我一定要跟他抱怨，这一张专辑也太难拿了吧！我拿了整首歌，我的状态就是，拔不出来，拔不出 来， 听到的歌曲呢，来自于迷幻香菇，这首歌曲叫做《自由》。在 YouTube 飞碟联播网的直播聊天室当中呢，有人说：“哎呦，外面这种天气啊，好想就是待在家里面啊。”在家里面的话，你会想要干嘛呢？赖在沙发上吗？我终于把楼俊说的 Colorful No No 是 Boarding 给抽出来了。 My sofa, yeah, yeah, it's playing in the number. Yeah, 从 January 一直到 October. Yeah, 只剩两个月 I really don't care. Yeah, I just wanna lay on my sofa. Yeah, yeah, it's playing in the number. Yeah, 从 January 一直到 October. Yeah, 又重复一遍 I really don't care. Yeah, 要不然你不是我的对手。老了丢了色还不能回首，妈妈在房间外面她对我，我不想洗澡只想待在被窝，从白天到白天一直在 Netflix， 看过的影集多到比谁都爱 flex， 懒得换女友所以我没有 X， Who care 我懒得加 S， 我只想发单曲不想发专辑，我不想写四首歌，我很叛逆，不是因为懒所以不发专辑，是发了四首歌也没人要听， 没人要听，挣不到 money， 我的兴趣用什么支持下去？我是房子的主人，你顶多家具，偷蛋偷的吃来用，他不会介意。But I just wanna lay it on my sofa， yeah， there is a plate in the notebook， yeah， 从 January 一直到 October， yeah， 剩下两个月 I really don't care。Wanna lay it on my sofa， yeah， yeah， 一直 playing in the notebook， yeah， 从 January 一直到 October， yeah， 又重复一遍 I really don't care。 我懒得懒得忘记 flow 了， same shit that I told ya， January to October， 用 Jumbling 做 crossover， 四个月在玩 2K， 剩下两个月宿醉， waiting for me， waiting for my song， 兄弟是不是有误会？ I mean， yeah，是你想的他们所讲的什么都超屌、yeah， 我也想开超跑每餐都吃烧烤爽的爆掉、每晚的祷告歌厅可以赶上进度报告、yeah， 这段用套词可是没跑掉懒人族的骄傲、yeah， 懒人族的骄傲、懒人族的骄傲、懒人族的骄傲、Girl， 跟我睡个懒觉。 楼俊说手法只想躺在沙发上什么都不做。

到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个段落，最后这一首歌就是要提醒你下个小时要打电话咯。下个小时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有没有首歌会让你想到某个时期的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然后会让你回忆满满回忆满点呢？那一首歌是什么，然后那个故事是什么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告诉我，0223639955，0223639955。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戴安娜·潘顿的《The Telephone Song》电话之歌。When I met him, he was quiet, but now he's learned to talk. Buzz, buzz, think I'm going to give up. Can't stand it anymore. Buzz, buzz, I've decided that this romance is through.Can it be true that it is ringing? I can't believe it. Wait till I say hello. Hello?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彩华推荐你四十年好厝边小林眼镜四十周年喽！不管你大汉，也不管你囡仔大汉，今麦到小林配多焦镜片只要2880，还有欧萨绿蓝光镜片配多焦就送单价哦！进来去 Kobayashi 小林眼镜。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优福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王佑馨《夜皇后》，第四名黄伟晋《我还相信我》，第三名娄俊硕《Colorful》，第二名苏慧伦《气温37度的遐想》，第一名严艺格少了一件牛仔裤。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馨主持的优福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佑馨。你幸福的模样，我努力的方向，要更努力飞翔，自己决定自己要多么不平凡。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没有新冠肺炎确诊个案，维持393个病例，6人死亡，124人解除隔离。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说明，上一次无新增个案是在3月9号，历经了海外归国国人一波境外移入以及清明连假出游威胁之后，36天来首度没有新增确诊。但是为了确保国内防疫安全，台湾时间4月17号，也就是周五深夜12点开始，入境民众过去14天，也就是台湾时间4月4号开始，如果去过欧洲和美洲，登机之前必须主动出示符合居家检疫条件的资料。如果同住者有65岁以上长者、6岁以下幼童、慢性疾病患者、无专用房间（含专用卫浴设备），入境之后应该入住防疫旅馆。如果资料申报不实，最高罚款15万。 若目前居家隔离者也有上述情形，同样可以向各县市地方关怀服务中心申请入住防疫旅馆。国内各县市防疫旅馆目前还有4703间空房可供入住，以台北市、新北市和桃园市大约2500间房，数量相对较多。另外，指挥中心今天宣布，第五期口罩网络预购4月15号开始预定到4月17号。除了原本成人口罩，也试办网购4到8岁小童立体口罩。民众一样透过 eMask 口罩预购系统预定。另外，还将恢复儿童口罩购买年龄限制，16岁以下的健保卡才能购买儿童口罩。指挥中心说明，开放成人购买儿童口罩之后，统计近1/4儿童口罩是由成人买走。为了保障儿童优先使用儿童口罩的权利，4月23号开始，只有16岁以下的健保卡才能购买儿童口罩。小童立体口罩尺寸约为对折长度8公分以下，宽度12公分以下，提醒民众购买之前务必确认尺寸。另外也建议家长可以尽快帮孩子的健保卡绑定家长手机的健保快易通 APP， 就能方便帮孩子网购。指挥中心提醒，儿童口罩与成人口罩单次可购买片数不同，预购缴费金额也不一样。缴费的时候可与他人合并结账，但是个别订单运费分别计价，一旦完成缴费就无法更换品项。国内新冠肺炎确诊个案384的太太案393，3月29号就有染病症状，4月11号却仍然搭机返台，而且他在1990年赴美，旅美长达30年没有健保身份，但是隔离治疗费用一样政府买单。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今天强调，不管有没有健保，不管国人还是非国人，只要在台湾确诊，都会用国家力量治疗，这是对国人的责任，对非国人的国际互助。只要能够避免确诊者变成国际人球，那么疫情全球扩张就会变慢，这是每个国家都该尽的义务。另外，他也呼吁社会不要有过多情绪对待确诊者，确诊者才能诚实以对。如果背后加了太多处分，诚实以对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代价就是大量普筛，可能效果还不见得比较好。所以也呼吁接受疫调，务必诚实。台湾师范大学3月30号出现第一例确诊病例，个案3次病毒采检都是阴性，昨天已经康复出院。4月8号的第二例确诊，当时匡列的可能接触者也在今天居家隔离期满。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了595点，涨幅3.13%，成为1963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31点，涨幅1.72%，成为1857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40点，涨幅1.46%，来到282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32点，涨幅2.28%，指数10456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上涨180点，2448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现在上涨68点，涨幅2.66%，最新价位2635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233点，涨幅2.31%，指数10332点，成交金额1565亿。中央气象局发布长浪及时信息，今天吉隆坝海岸东半部含绿岛蓝屿可能出现长浪，目前宜兰苏澳已经观测到了浪高1.6公尺的长浪。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平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五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精梳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三花棉业 Sunflower。 不会啊，阿你好啊，不会啦。 但一个啦，我的鸡汤还袂好诶啦，阿便宜的叹息时间嘛还袂到，咱绝对会付啦。 一届阿 B 姊啊吼，车祸伤得不轻呢，以后恐惊哦，拢爱坐轮椅啊啦。 哦，好佳哉阿美姐啊吼，佮有后生媳妇会使帮忙照顾。 阿美姐没有工作，还好哦，有参加国民年金保险。她在国保家保期间发生车祸，如今鉴定后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并且经医院评估没有工作能力，就可以请领身心障碍年金给付，保障她的基本生活。好佳哉有国保。 对啊，我好啊，咱去出门。 国民年金加保期间，经鉴定领有重度以上身心障碍手册或证明，且经指定鉴定医院评估无工作能力者，即可请领身心障碍年金给付，保障基本生活。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哦，大师，人家说风水轮流转，好运什么时候轮到我啊？ 哈哈，就是现在，速速回Toyota，好康保证轮到你。横滨轮胎全面七一折起，原厂使用一年内新胎，品质有保障。 哇，还享五年保固哎！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我是田馥甄。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 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是的，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点播你的青春歌曲。什么是青春歌曲呢？有可能是你在青春期听的歌曲，有可能这一首歌曲呢会让你唤起某一段的跟这个人的回忆，做某一件事情的回忆。我们想要听你的青春故事。 八的青春之歌， Calling 专线是02236399550223639955。我本来要放一首歌，然后是王菲的歌曲，是青春之歌没错，但现在想想不对不对，我应该要换另外一首也是王菲的歌，可能最近大家听起来会更加的有感觉，尤其如果你有在打电动的话。02236399555，你好，你是谁啊？ 喂，你好，我是台北的丹心。 担心吗？ 黛西， 黛西，黛西，你的青春之歌是 那个五月天的《为爱而生》。 五月天《为爱而生》的背后故事是， 就那一年啊，刚好他们办了一个跨年的签唱会，签名，就是签专辑的那个。然后那时候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男朋友就为了帮我拍那个专辑，凌晨就去帮我签名，这样。就觉得哇，很有，就是一个回忆。 那现在那一张专辑还在吗？ 还在啊，然后男朋友不在了。 那张专辑就是你有好好收藏着就对了，就当你的收藏品。 没错。 那会拿出来听吗？ 不会，因为就是感觉有点典藏的感觉。 哦， 好好的收着。 那男朋友现在在干嘛呢？ 我不知道耶。 完全失联就对了。 完全失联。 OK。好的，待会为你送上《为爱而生》， 谢谢， 拜拜， 好，拜拜。 Never. 听到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王菲的《Eyes on Me》，看我，注视我，目光注视着我。这也是之前的 PS 经典游戏《太空战士》第八代泰巴的电玩主题曲。那这首歌曲呢，应该是所有的王菲迷当中最不熟王菲的一首歌，而是所有的电玩迷、PS 迷当中最熟王菲的一首歌了。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你的青春回忆，搭配最近开始已经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太空战士重做 remake 版本上市，然后甚至很多人要为了这个怀旧，然后重新想说，哦，我要不要买游戏机呢？02-2363-9955，你的青春，你的青春之歌 ，Hello， 喂， 嗨，你是谁？ 我是五点。 五点的青春之歌是， 我要点 Jason Mars 的 Lucky。 啊哈， 然后就是可能是要点，就是成为跟男朋友的婚礼风波的歌。 啊，你说这首歌要成为你跟男朋友的婚礼之歌是不是？ 对，本来 哦，本来， 哈， 所以现在这个男朋友已经没有要结婚了， 分手， 也分手了。 对， 你现在是正在情伤当中吗？ 对，就是差不多两个月而已。 那是为什么而分手呢？ 嗯，就是给彼此的压力很大吧。 他给你什么压力？ 我给他的压力。 哦，你给他压力啊？ 对，然后他后来就劈腿，然后分手。 好的，五点，待会送给你你的 Lucky， 谢谢， 拜拜， 拜拜。 为爱而生的人嘛，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欢迎你来分享你的青春故事，02-2363-9955。 你的青春之歌 ，Hello， 你好，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呢？ 我是台北的出一张嘴， 嗨，出一张嘴。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的青春之歌是 Energy 的。 哎呦，哪一首？ 有一首叫什么？ 英文呢 ？You better not come home. You better not come home.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是这一首啊？这首不是主打歌哎、 欸。没有，因为以前在大学，因为我大学在高雄念书 啊。 对啊，那时候跟我女朋友住在一起 啊。 那我常常会用这首歌追我女朋友。 你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再不回来，你最好就不要回来这样子。 不是，是我。他常常会说，我常常跟朋友说，怎么晚上很晚回家？对，然后因为那时候都跟朋友在外面晃啊，对啊，就网咖干嘛等等之类的。 所以是他对你唱 ，You better not come home。 我就会对他唱，不是我对他唱男生的部分。 OK， 对， 好的。那这一段恋情持续了多久呢？ 哦，他现在是我老婆。 哇， 对， 他竟然忍耐你忍耐了这么久。 没有，就是我就出一张嘴嘛。 那你现在就是你回想你过去这一段，你有对他满怀歉意吗？你现在有把他放在比较前面的位置了吗？ 哦，对，现在就是把他放在最前面了，现在几乎都没有朋友了。 好的，待会为你送上。 好，谢谢， 拜拜， 拜拜。To an island where we'll meet. You'll hear the music, feel the air. I'll put a flower in your hair. Though the breezes through the trees are most so pretty, you're all I see. As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 round, you hold me right here, right now. Lucky I'm in love with my best friend.Lucky to have been where I have been.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again. Lucky we're in love in every way. Lucky to have stayed the way we have stayed. Lucky to be coming home someday.会在很多人的婚礼听到这首歌。那说到了婚礼呢，其实已经要进入到了婚礼旺季，可是今年真的是因为疫情的影响，然后我自己的朋友啊，然后我本来要主持的婚礼啊，其实也都没有办法，就是延期，也就延期了，或者就是就直接取消了。所以我觉得最难过的应该就还是新人吧，想说2020这么好的一个年，爱你爱你，结果没有想到连婚都没有办法好的结，没有办法按照预定的这个日期结，那只能转个念想说，好，延期了之后，其实有更多的时间去筹备出一场可能更贴近你心中理想、更完美、更梦幻的婚礼，只能这样想喽。 静碟放送， 串流世代摇滚霸主，最怕男团倒数五秒。告示牌专辑榜三连霸，全球超越900万张销售，累积7亿串流疯狂收听 ，Easier。全新摇滚大碟 Home， 号召小贾斯汀，巨星马龙制作人 ，CP 查理操刀，请听环球倒数五秒 ，Old Me。 跟你讲我的哈佛啦。 少来，这把年纪还想念哈佛？ 哎呦，我考不到哈佛，要不要给我孙读哈佛啊？ 我知道，您是说富裕哈佛院吗？ 哦，全世界都知道富裕哈佛院哦。 它可是全台十大豪宅品牌，户户边间格局方正二至四房， 兄弟们的时候 4倍6万起就能买，双语国中小第一排。富裕哈佛院03-396-1488， 豪宅找富裕，不怕来比。 陈总，听说你家产品在全台门市都有上架，要怎么管理啊？ 快用外勤金斗云 APP， 云端差勤管理，分区督导，定期巡点，及时回报库存和业绩数据，报表还能枢纽分析，掌握销售趋势。 真的？那我也来试试。 5人以下免费使用，上网搜寻外勤金斗云。 毕业证书最直接的加分法则，中国文化大学硕士在职专班，让你职场未来无可限量。快播02-2700-5858，2700-5858，分机转三，报名至4月16日。中国文化大学硕士在职专班。 对于自己实现纯粹的驾驭渴望是从小的梦想，对于家人选择一台守护幸福与安全的车，更是长大后的愿望。无论什么时刻，我们为您轻松实践梦想。即日起 ，BMW 正2020年式全车系智选专案，指定车型享零头款、零首付等多元购车礼遇，邀您即刻入主。详情请洽 BMW 全台展示中心。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源。 星期二的3:25，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You better not come home。 心里很不爽，觉得你给我的对白都是童话，夸张不像话。老实说，我搞不懂到底想说啥。 都有理由，总是说你自己根本没有做错。想到你，我就头痛，你的麻烦真多。 Girl， 你最好把所有的道理想通。简单说的话就是。 回家哦！阿迪开始唱歌，你知道阿迪现在不只是 Energy 的男团 ，Energy 单飞不解散，到底有没有解散我也不确定。但是阿迪现在有一个新男团，而且是一个千禧男团的 crossover， 还包括了之前的强力重拍，就是 Dennis， 哇哦 ，BAD 里面的 B 跟 D。三角裤大力组成一个新的男子团体，这样子。02-363-9955，让我们回到过去，听听青春之歌。我是欧马克，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在哥哥妹妹有意思。Hello， 你好。 你好， 你是 台北的小龙。 小龙的青春之歌是 刘德华的《无间道》。 哎呦，这背后有什么故事呢？ 其实没有，因为我最近反正因为疫情关系嘛，休假在家里都在追港剧。之前无意间搜寻到《无间道》的电视版。 哎呦， 对， 电视版谁演的、 啊？都是一些香港的电视演员的。 哈， 啊，里面有包含客串的那个。 蔡琴、 梁汉文 啊、哦， 还有那个任贤齐 啊哈， 对对对， 好的，电视版《无间道》哇，居然看这么久以前的，想必真的是大家闲到发慌了。 对 啊， 對啊，还有其他新的也有看呐、 啊， 对啊，反正就是闲，在家里看剧吧。 好的，送给你， 嗯， 拜拜， 谢谢。 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在何处。谁能改变人生的长度？谁知道永恒有多么恐怖？谁了解生存往往比命运还残酷？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我们都在不断赶路，忘记了出路，在失望中追求偶尔的满足。我们都在梦中解脱清醒的苦，流浪在灯火阑珊处，去不到终点，回到原点，享受那走不完的路。 CD Pro 2，这真的太有年代了、啊、我们真的太有共鸣了吧。我们CD Pro 2，好，知道了就知道，不知道就这个有点难解释啊。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嗨，你好，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拜拜喽。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我是老王。 嗨，老王，你的青春之歌是？ 是我期待。 你说。 张雨生跟陶晶莹的。 好的，这个期待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是就当年就是高中时期很穷啊，可是又很爱唱歌，所以就是都很期待每一次唱歌。 最后一首歌要点这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有一次就是跟同学，就因为我们是男生班，然后好不容易约到几个女生、 哦、 然后就很兴奋唱歌，想说就大家都对自己就是蛮有自信，就想要唱厉害一点。结果突然有一个女生有一个女生，她就突然说：“哎、欸，我有个男性友人想要进来，就当访客。”然后我们那个年代就很讨厌访客，就进来唱免钱，插一首歌就走。 对， 然后我们就对她就是有就是不太好的感觉。对对对，想说听她唱歌，想要到时候压爆她。结果她就点了这首歌。 哎呦， 然后对。然后我们就听到，我们就完全傻眼，就是 太会唱了，是不是？ 好听到爆！ 我天哪、 啊！对，然后我们就是后来就是整个就士气大振，然后就不太唱歌。就那一次以后，我们大家回去就是狂练这首歌， 好难过。 对，结果傻眼的是，我们就是下一次唱，然后大家就想要唱这首歌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我们当天听到的是张雨生的《远声》。 哎。 我们整个就超傻眼 啊，对啊， 这不抓什么逼啊，因为当年还没有什么所谓的导唱，所以就是我们都想说那就是他唱的，因为就不知道为什么那首歌就是你在 KTV 点就是一定会有张雨生的声音 哦， 就是你没就是他没办法消掉的、 哦、 对，反正就是印象很深刻、 哦、 就当时很气啊。好，谢谢，就这样了。 谢谢老王啊， 拜拜， 拜拜。到底是谁可以唱过张雨生？谁？ 而且那真的很难过，原本就哇有女生来很开心，我要展现一下，然后就一个访客，然后一个男的进来，然后唱歌唱超强，大家士气一蹶不振，随便来一个人就把我们打趴了。然后事后又发现什么，那明明就是张雨生的原唱，根本就不是他。哇，这个是心情三温暖的起伏啊，曲折离奇。 明白掩饰的情怀，我情愿分合的无奈，能换来春夜的天籁，我情愿现在与未来，能充满秋凉的爽快。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yeah, yeah, yeah. 在我们 say goodbye 之前，你还有青春故事想要分享，青春的歌曲想要听吗？不要留下遗憾，02236399555。Hello， 你好。 嗨。 嗨，你是谁？ 我是，可以叫我聪儿。 聪儿啊。 聪儿。 聪儿。 我是台北的。 台北的聪儿。重儿，你的青春之歌是？ 是我把青春都给你。 我把青春都给你这一首吗？ 不是，是那个好乐团的那个。 好乐团的《我把青春都给你》。 嗯。 那这有什么青春故事呢？ 就是我要谢谢我男朋友，在我失去我朋友的时候，然后他陪我度过那一段时光。 哦，你的朋友为什么不见了？ 就是他们就背叛我这样。 背叛你哦，所以他不是什么离开这个世界，他只是、 就是、我们就是吵翻了。 OK， 嗯， 所以朋友离开以后，你就发现男友一直在，男友真棒。 不是啊，那时候他还不是我男朋友，但是他。就是告诉我很多事情，然后也没有，也不会一直责骂我这样，就保了。 那现在这个男友还是同一个男友吗？ 同一个。 哦，那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快一年了。 哦，好青春啊！等一下，你现在几岁，重儿？ 我现在18。我现在 等一下，现在18岁的你，为什么现在可以听广播啊？ 哦。因为我今年实习，然后刚好有空档。 哦，就是你要实习，就你不是一定要坐在，就是你不是要坐在学校里面的高中生就对了。 对，我已经大一了。 啊，了解，待会送给你。拜拜喽。 谢谢。 拜。现在只是一直在想，18岁的孩子知道我们刚刚在太空战士8什么吗？ 知道我们在 CD Pro 2什么吗？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送给刚刚的虫儿，好乐团的，我把我的青春给你。 我不是不能没有你，只是喜欢有你。如果有天你离我而去，我不会没了自己。曾与你活过的生命，与你共存才有意义，所以不要浪费我的真心，因为那是最纯粹的感情。我把我的青春给你，不是因为想换取和你的婚礼，而是单纯在最美好的年华遇见了你，必须爱你。我把我的青春给你，想换取中心的美名，而是单纯在最美好的年华遇见了你，必须爱你。 把我的青春给你。刚刚没有仔细问问虫儿，那个时候是你朋友，然后现在变成你的男朋友的人，因为这一首歌是一首小三之歌啊，所以那个时候有扮演了一段小三吗？023639955，可能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青春故事了。嗨，你好。 喂，你好。 嗨， 你是马克吗 ？Yes， 我是。 耶、yeah, ，我终于打进来了。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伍淑妍。 伍淑妍，伍淑妍， 我之前有写过信到马克信箱里面 哦。 我的艺名就是伍淑妍。 伍淑妍的青春之歌是。 好，但是虽然是我要打进来这个青春之歌，但是我可以补上个礼拜的本周大事吗？ 等一下，你要先给我一首歌曲才行。 哦，一首歌，好好，我刚已经想好了，那是五月天的《疯狂世界》。 哎，五月天今天放过不行吗？ 已经放过五月天了。好，啊、那我就放个 TZBACK 的《The Falling Summer》。 这么随便哦？那这首歌背后没有故事，对不对？ 你说五月天的《疯狂的世界》吗？ 不是啦，的 这两首歌都是，这两首歌都是有故事的。我已经录比好多的选项了。 好 ，Tizzy Bag 的什么 ？The Falling Summer 第一张专辑的。 好，请说。 这个故事呢，就是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参加春娜，然后我就听到他们的就是现场表演，然后我就觉得哇，这首歌真是太好听了，然后这首歌就一直被我疯狂的 repeat 到我那个时候大学的室友，他是学古典乐的，然后就已经就是被我洗脑到，就是连他也会哼这样子独立乐团的歌曲这样子，所以每次在放这首歌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个室友这样子，然后现在他人是在美国念博班这样，然后我就会觉得是一个很青春的回忆这样子，就是成功的洗脑，但是他并没有变成 Tizzy Bag 的迷这样子。 但你现在是 Tizzy Bag 的迷吗？ 我一直是啊，二十年了，十年的演唱会跟二十年的演唱会我都有去。 你们都不要变。 是的，是的， 好的， 我没有变过。 好的， 好，谢谢你，谢谢。 你不是要讲一周大事哦？ 哦，我以为我要被挂电话了。我本上周的一周大事就是我上一周三，就是上个礼拜三生日。那是我上周的本周大事，这样 烂透了。 不是，我要说， 哦，还没讲完是不是？ 因为真的很难打。我记得前几天有一个听众说很难打，我一直不相信，真的很难打。我打了好几天了，真的。 你们这些人哦，我没有想到我会就是以一种长辈的姿态说，你们这些烂草莓打电话这种事情就是要一打再打，你们就打一两次就放弃，这哪算打电话？ 不是，我没有打一两次就放弃，我几乎是每天都打， 每天都打一通这样子。 没有，大概是打三通啊。 每天三通，你也好意思拿出来说嘴？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打电话是要连播到99，你知道吗？99都不会被接通，打破百都不会被接通的。OK， 这三通我都是让他亮到说这个电话无人接听这样。 你知道，你还会亮，你会听到，对不对？ 对， 我们的破百通 call in 每一通都是嘟嘟嘟嘟，每一通都是电话中，好不好？那才叫做打不进去。 是，但是你知道，逝者已矣。 好了，再见了。 谢谢你，拜拜。 拜。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坚持到底的感动，只有看过大吴江玉柱才懂。完整呈现国际精英团队 PNT 设计，成就林口最美最令人向往的房子。经得起考验，邀请您亲自来感受林口最有价值 PNT 75/140平大吴江玉柱，02-2608-8288，新理想。 欧巴，快来给我幸福吧！ 从天而降的幸福来了，有其田有机杏仁多谷植物奶青草新上市喽，吃得到满满杏仁颗粒，香醇滑顺，还有限量尝鲜体验要送给你。 现在任选两罐有机多谷植物奶，限量加赠两盒有机杏仁青草盒，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享受宁静生活，优质睡眠品质，蓝鲸卧室隔音门。 大家好，我是娄俊硕。在这个社会的角落里，有很多小朋友一天只吃一餐，红星自会邀您伸出援手，捐款500元，帮助弱势家庭的孩童三餐有饭吃，让他们健康成长，快乐上学，珍惜每分钟都变得 colorful。 小小零钱累积大爱心，红星自会爱心捐款专线02-2370-9191 2370-9191。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柯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好朋友，我们今天最后呢又要来认识一个印度的神祇啦。这个印度的神呢，我相信有很多人知道他，看过他，他叫做迦尼萨。嗯，迦尼萨谁啊？但是你看到他的形象，你就会知道他就是传说中的象神。所以呢，他长得就是一头大象嘛，然后坐着，右手的姿势呢代表不用担心的这个印记。他的前方呢会有一只小老鼠，手上呢他有四只手，其中一个呢会有拿着杖，单边是一个折断的象牙，然后另外一只手拿着绳子，还有一个手呢是拿着一个饺子，非常有趣。有着大象脸庞的迦尼萨呢，面容十分讨喜，他是湿婆的儿子，他整合了湿婆眷属们的领袖，所以呢又被称为群众之王。那为什么他的头是大象的样子呢？据说呢是被湿婆砍头之后，他路过就接上了大象的头部。哇！等一下，他是湿婆的儿子，然后又被湿婆砍头了。不愧是破坏之神湿婆。好的，那迦尼萨呢现在在印度全国都非常受到欢迎，可是呢他原本只是印度一个小地方的小神明。据说呢迦尼萨可以带来幸运，可以去除障碍，所以被认为是商业之神，被认为是财神，大受欢迎。印度人如果要去工作的时候呢，就会向迦尼萨祈祷，就是希望我的印度，希望我的工作顺利。目前呢在西印度会举办盛大的迦尼萨祭典，为了能够获益呢，当地的店家都会拼了命摆出很多很多的象神的神像。另外呢，他也是非常有名的学问之神。之前的叙事诗啊，《摩诃婆罗多》就被认为是他所写下来的。OK， 这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在印度神当中最有名的，可能大家想到就是湿婆，然后另外一个呢分不出来，常常每个神分不出来，有一个你绝对不会认错的，就是他啦，就是象神迦尼萨。今天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Lady Gaga Stupid Love。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了。 串流世代摇滚霸主，最怕男团倒数五秒。T。告示牌专辑榜三连霸，全球超越900万张销售，累积7亿串流疯狂收听。Easier。文大碟 Come， 号召小贾斯汀，巨星马龙制作人 ，CP 查理操刀，请听环球倒数五秒 ，Old M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金曲歌王萧敬腾，金球影帝柯林法洛，深情现身 VR 电影《咕噜米的眼睛》。 如果人类愿意接受所有爱的形式，也许一切会变得。